圣经新约全书，圣经和合本，路加福音第二十章。这是 Yuli 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 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 Yuli 台北，2011年7月。第二十章。有一天，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，讲福音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，你告诉我们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且告诉我，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，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。于是回答说，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耶稣就设比喻对百姓说，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，租给园户，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。到了时候，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去，叫他们把园中当纳的果子交给他。园户竟打了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一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了他，并且凌辱他，叫他空手回去。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，他们也打伤了他，把他推出去了。园主说，我怎么办呢？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，或者他们尊敬他。不料园户看见他，就彼此商量说，这是承受产业的，我们杀他吧，使产业归于我们。于是把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。这样，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处置他们呢？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听见的人说，这是万不可的。耶稣看着他们说，经上记着，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那石头上的必要跌碎，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。文士和祭司长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，当时就想要下手拿他，只是惧怕百姓。于是窥探耶稣，打发奸细装作好人，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，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。奸细就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都是正道，也不取人的外貌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。我们纳税给凯撒，可以不可以？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，就对他们说，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他们说，是凯撒的。耶稣说，这样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。他们当着百姓，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，又稀奇他的应对，就闭口无言了。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，有几个来问耶稣说，夫子，摩西为我们写着说，人若有妻无子就死了，他兄弟当娶他的妻，为哥哥生子立后。有弟兄七人，第一个娶了妻，没有孩子，死了。第二个、第三个也娶过他。那七个人都娶过他，没有留下孩子，就死了。后来，妇人也死了。这样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？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。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。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神的儿子。至于死人复活，摩西在荆棘篇上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、以撒的神、雅各的神，就只是明白了，神原不是死人的神，乃是活人的神。因为在他那里，人都是活的。有几个文士说，夫子，你说得好。 以后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诗篇上大卫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，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。大卫既称他为主，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众百姓听的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，筵席上的首座。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第20章完。